石阳的问题最初并不明显，也就无非是资金回流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些滞后，但是这种情况任何公司都有，石毅和欧阳都没有真的往心上去。直到一个挺大的政府招标项目出了问题，汇总各部门反映回来的一些问题，欧阳才觉得不对劲。一直以来，因为跟官方的合作关系都很稳定，石阳的投标都比较顺利，突然被卡在这样的地方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欧阳把这件事情告诉石毅的时候，后者没有说话。他考虑了一会儿，让欧阳把这个项目先放一放，这段时间公司主要精力放在已经洽谈好的项目上。到底是跟他合作了这么长时间的朋友，欧阳皱了下眉。 石毅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 石毅的态度看不出什么端倪，他笑了一下。 没事儿，放心吧。 欧阳虽然不怎么信，但也没有继续追问。等他走出了办公室，石毅看着面前那份被退回来的招标申请，眼睛下意识地眯了起来。 果然，这是开始警告了。 陈诚背后做的这些事，意在刁难，不再打击。他上次既然话说出口了，当然不可能无限期地放任石毅拖下去。这么长时间，他一点动作都没有做，陈诚会有所反应，石毅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。就是因为有准备，他对公司的事也早就做好了计划。跟政府方面的关系断层当然是会有影响，但因为手上的合作项目都没有太多的官方牵扯，所以推进时被牵扯的部分并不大。至于一些关节真的需要疏通的，他们也不是全无办法。欧阳既然能跟他合作开公司，肯定也是有自己的一圈人脉，石毅完全不担心地放手让他去做，甚至那些施加下来的压力，能周旋的就尽量周旋，实在很难打通的就先放放。石毅很清楚，这时候硬着往上顶是吃力不讨好。留得青山在，何愁没柴烧呢？所以，英明后来问他公司是不是真的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是： 灾区尚在控制之内，请组织放心。 就冲这句话，英明再也没有问过。其实他一直觉得陈诚找他不会用多长时间，但是没想到预计中的人没有找来，反而是意料之外的人会再出现。他接到毛宇电话的时候是一串陌生号码，所以他接起来听到毛宇的声音，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。手机里面的声音跟他印象里的那个男人大相径庭，甚至感觉上在发抖。听到他接起来，冲口一句话就是： 一鸣，救命！ 当时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跟董晓他们示意要出去接个电话，快走到门口才稍微放开声音： 你怎么了？ 一鸣，快点，我现在在钩子路旁边的一个仓库，你能不能过来一趟？ 你到底怎么了？ 毛宇的声音倒不像是在开玩笑或者装的，但是他说的那个地方英明不熟，何况从声音听起来似乎情况很严重，他不问清楚是不可能动身的。大概也知道他的脾气，毛宇勉强定了定神： 英明，我被人抓了，现在就被绑在这边，你要是开车的话，上环路一直往北，顶到头上高速到钩子路的出口出来，往北开10分钟就能到了。这些人是要钱的，你手头方便的话，带5万现金过来，事情我回头跟你解释。 英明听完了，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但是考虑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。 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过去。 等他挂了手机，回头跟董晓和司机把大概事情说了，顺便交代了一下。 45分钟之后，要是我没有打电话给你们，就麻烦帮我报警。具体地址我给你写下来。我身上2部手机，有一个是放在内兜里的，调了静音但是不关机，真有什么事用这个手机定位能找到我。 他把地址和手机号全部抄下来给董晓他们，后来司机觉得情况不安全，让他先等等，可英明想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先去看看情况。 我估计问题不大，要是只是用钱换人，拿到钱不会为难人的，回头跟你们联系。 他交代完了就去银行取现金，按照毛宇说的行车路线，开车过去也就半个多小时。那地方倒是真不难找，出了出口没开多久，英明就看见仓库了。他把装着钱的包拎在手里，手机打了一通电话给董晓，然后把声音设置到最小，就保持在通话的状态，锁了屏幕放进衣兜里，长出一口气才往仓库那边走。这地方显然不是真的荒郊野外，但是也算很偏僻的地方了，放眼看过去几乎没有房子。英明走到门口的时候犹豫了一下，结果人刚靠近门就被拉开了，一个男人直接把他扯进去，身后门关上的时候咣当一声，震得整个仓库都嗡嗡的响。毛宇就在前头没多远，确实是被绑着，旁边站了两个男人，加上开门的这个，一共是三个。英明大概估计了一下，只要对方手上没什么武器，就算到时候真出了事儿，他想脱身也不难。 钱我带了，放人。 也懒得废话，英明直入主题。在一个废油桶上坐着的男人扫了他一眼，然后眼光又溜回毛宇身上。 真没想到你这种怂样也能找到冤大头给你还钱呀。 他看了一眼英明，然后示意旁边的男人过去拿包。英明也没有吭声，把包递了过去。毛宇脸上有伤，应该是被打过，样子不是一般的狼狈。对方验过了，确认钱没问题，明显发号施令的男人就让人把毛宇放了。英明等毛宇走到他旁边才稍微松了口气，转身就要走，但是还是被拦住了。他皱了下眉，回过头。 钱你已经拿了，这什么意思？ 你以为他就欠了这么点钱？ 他慢吞吞地从油桶上跳下来，把一根像是链子的东西在手上绕了两圈，然后冷笑着往英明他们这边走。 这五万只是利息的零头，他欠的数可是这个数的好几倍。你今天把人领走，回头钱我就管你要。 手一指英明，这个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流氓腔的男人一脸的幸灾乐祸。这时候英明才搞明白为什么毛宇在电话里说的那么含糊。他回头看了身后这个当初他当作哥们儿一样的人一眼，然后皱了下眉。 他的债他自己扛，我今天送钱来是借给他，你是债主，我也是债主，人我可以不带走，但是以后的事儿别往我头上算。 今天过来他是出于当年彼此的那点情分道义，不等于会被人牵着链子到处溜着玩。英明说完了，真的不管毛宇就要走，结果对方一把把他拽住，毛宇的表情就跟见了鬼一样。 英明，你把我留下，他们会活活打死我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 明明五官还是那个人，感觉上却已经基本上找不到当初的痕迹了。英明皱了下眉。 你为什么欠的钱？ 这仓库里一共就这么几个人。英明问完了，毛宇缩了一下，然后还是那个流氓头头替他回答了。 他跟我借钱，说好了还钱的日期，结果毁约不说，人还给我玩消失。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说话不算话的孙子。 说白了就是高利贷。他刚说完，毛宇抓住英明的胳膊。 不是，那笔钱是为了还你的。 其实当时他带走英明的钱不止这个数，但是本来他也有一部分，剩下的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凑上，他才万不得已选择跟这个信贷公司借，只是没想到会惹上这么大的麻烦。想到当时那张支票，英明扬起眉。 还我？但是那钱我可没收啊。 他当时能忍住没把支票撕了直接扔毛宇脸上，算是他修养到家了。现在毛宇能抓着他说出这句话，英明也实在佩服他，嘴角扬起一抹冷笑。英明真心觉得自己当年真是脑子被挤了。